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4集，绅士。衙役被赵虎一催，就在众人没做好准备之前，将这话囫囵个吐了出来。于是众人都傻了，当然除了天尊和阴侯，还有 招啊 啊！ 一声甜死人腻死人的召唤打破沉默，就见屋顶上一个红影直接飞了下来，一把扑住展昭，伸双手揉展昭脸。 哎呦，脸瘦了呀，乖仔有没有好好吃饭？ 展昭之前一听到声音就乐了，这是从小到大最最宠他的红姨，比他娘还宠呢，简直要星星不给月亮，宠到阴侯都看不下去的地步。不过嘛，这大庭广众的红姨这顿搓揉，展昭怪不好意思的。众人佯装没看见，反正貌似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嗯？ 红姨搓过瘾了，趴在展昭肩膀上往后看，一眼看到白玉堂了，双眼亮了亮，摸着尖尖的下巴端详， 不错哦。 展昭将红衣扶好，红九娘有个习惯，总跟软骨头似的趴来趴去，所以对人显得特别亲昵，举止也比较风骚，因此经常有人骂她不检点。但展昭清楚，这是练功练成这样的，红九娘的内力和一般江湖人都不同。 哎，对了，你说那姑娘找谁？ 找爹。 衙役将刚刚缓过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的众人再一次推向茫然。 爹？ 展昭四外张望，开封府里大多都是年轻人，一大半都是光棍，不过也保不齐有几个成家早的老人。 他爹是谁啊？ 他说他不知道。 衙役说着，目光溜到了不远处天尊的身上。 就不知道他爹是谁，那他来找什么呀？ 他说他爹的样子可年轻了，就是一头白发。 众人一愣，最后刷啦一下望向站在院子里仰着脸端详墙上几只猫咪的天尊。展昭转脸看阴侯，阴侯皱着眉头眯着眼点点头，那意思是说没错，就是找天尊来的。展昭抽了口凉气， 那姑娘多大了？ 20多岁，她说她是桃花源的老板娘，叫醉心。 此言一出，众人又抽了口凉气，这回都不看天尊，改看白玉堂了。白玉堂一时也有些无措，虽然打从他懂事那天起天尊就在闯祸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可是这次的祸闯的真是别出心裁，匪夷所思。想了想，白玉堂走到天尊身边探头看他。 是你女儿？ 当然不是。 真不是啊？你仔细想想，别忘了。 众人嘴角抽搐，这还能忘？天尊真的扬起脸认真想了想，突然一拍手。 啊，真是你的？ 哪儿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可能认识那姑娘的娘。 合理啊，你不认识她娘，哪儿来的她呀？ 话没说完，天尊伸手拽白玉堂头发，身后红九娘笑得直跺脚，直对展昭点头。 这个有趣。 展昭也无语，白玉堂什么时候学会逗人呢？白玉堂被拽得挺疼，摸着头看天尊。 那姑娘的爹早就死了。 众人都一愣。天尊叹了口气，似乎想起往事颇为感慨。 哎，他爹可是大有来头，这丫头竟然流落到开封开了个点心铺子，真是世事无常啊。 天尊貌似想起了和醉心之间的渊源，听他的说法，看来私生女什么的只是一场误会。 说话间包拯回来了，还纳闷呢， 门口的姑娘是谁啊？ 展昭见眼前事儿多，来不及一一处理了，就先跟包拯说， 大人，有人想行刺赵普。 包拯听了一机灵，一旁欧阳少正耳朵尖呢，一下子听见了就蹭过来了。 啥？ 展昭于是大致将他们跟踪黄员外等人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包拯双眉紧皱，欧阳少正脸也沉下来了。 我去找泽良商量商量。 说完欧阳走了。包拯让展昭严密监视黄员外那一家子，自己又出门了，貌似是进宫的方向，可能找皇上，并且亲自盯着赵普放心点。公孙拿着那包草药进药房研究去了，急匆匆的一脸严肃。留下众人，展昭见时候尚早，就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则看天尊。 那姑娘总在门口等着也不是一回事儿，你解决一下吧。 天尊一挑眉表示无所谓，展昭就让人将醉心带上了。庞玉将醉心送到门口就跑了，之前差点在赵普那儿送了小命，这回来的可是开封府，还是早早回家眯着吧。醉心进门看到天尊又想哭，不料想天尊劈头盖脸说了句话， 我不是你爹，你爹死了，我听过你娘抚琴，那也是机缘巧合。 醉心愣在当场，阴侯无语地看天尊， 你倒是婉转点儿。 婉转什么意思？ 爹，你是不是不想认我？ 你爹多大年纪啊？ 应该有60多岁。 我师父100多岁了，且他不会说谎，他说你不是，你就不是。 展昭望天，师徒俩一样，说话完全没有技巧可言。 那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 不知道。 天尊摸着下巴，扬起脸望着天，抓抓后脑勺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一摊手， 都说了他不会骗人，你看说假话的时候多明显。 你知道的不能说是不是？ 天尊咳嗽一声，摸了摸鼻子，阴侯斜着眼睛看他， 被戳穿了吧。 我娘其实也叫我不要追查爹的下落，如果他有心会自己来找我。 令堂去世很久了。 展昭倒是觉得醉心身世挺可怜，不过他爹究竟什么身份，连天尊都要帮忙隐瞒。白玉堂也觉得好奇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莫非这醉心的爹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且有妻儿，因为人已经死了，所以不便再谈，不过对人姑娘家貌似不太公平。醉心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说了声打扰了就告辞了。展昭回头看了看天尊， 就这样啊？ 不然还要怎样？ 这位姑娘。 这时候红九娘走上去几步，笑眯眯对醉心说话。醉心刚才心事重重没怎么在意，如今回头一看吓了一跳，眼前这姑娘真是美得倾国倾城呢，虽然看着不是那种清纯可人形的，风韵里头带点风骚，甚至还有些风尘味，但是实在美艳动人。 你也别太难过，节哀顺变，你功夫不错，哪儿学的？ 我娘教给我的，说武功好可以防身。 嗯，我看看你长相行不行。 娘说要一直蒙着面。 为什么？你这么蒙着怎么嫁人呀？ 醉心似乎很为难，红九娘也没逼他，送他出门，约了过几日后带朋友到他店里吃点心。人走了，九娘扭哒扭哒的走回了。 这姑娘长得不错，轮廓可以，鼻梁高，眼睛也漂亮。 开了间桃花源，又叫醉心。穆兆堂和桃花娘娘有关系，送的贡品又是醉心花。 你觉得两者之间有关联吗？ 桃花娘娘不也是半块纱巾遮面吗？ 众人正讨论，就看到公孙从药房走出来，似乎有点沮丧。 唉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 没，只是普通的香草，想破头了也想不出这东西能怎么害赵普。 你别着急，冷静下说不定就能想出来了，急了反而容易乱阵脚。 公孙无奈点头，却也有心事一样闷闷不乐，最后决定先进宫找赵普和小四子去。展昭也没拦着，找了衙差抬轿子送他去，另外有影卫保护。展昭安排完，想问问白玉堂接下去怎么办，却发现白玉堂不见了，天尊也不见了。 人呢？ 这里好些人呢，你找哪个啊？ 白玉堂呢？ 天尊说要参观一下开封府，为了避免开封府的墙被拆，白玉堂跟着去了。 哦。 展昭点头，带着红九娘进开封府自己的院子，还有客房，就在阴侯那间屋子的隔壁，正好给九娘住下。天尊仰着脸，一路数着猫参观院子，还挺纳闷。 这院子闹猫妖吗？这么多猫咪。 是有只大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